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最近，我国成功发射了风云三号 D 气象卫星。风云三号 D 的观测范围可覆盖全球，并且可实现全天候对大气进行三维成像。今年第三季度，国际部队55家手机应用商店的应用软件进行了技术检测，发现31款软件涉及违规收集用户个人信息等问题，已全部责令下架。国家文物局印发了《文物建筑开放导则》，提出文物建筑应采取不同形式对公众开放，并明确了开放使用的条件、要求和操作规范。11月15号起，连续121天的北京地铁冬运开始。15号线、昌平线、房山线和亦庄线采取早高峰加车等方式，缓解大客流。上海市复工委最近公布了携程金子园事件的调查情况，撤销季大庆现代家庭杂志社社长等职务。上海警方已于13号依法刑拘金子园实际负责人郑某。记者最近从市发改委获悉，机场线发车间隔时间长、座位不够用的问题有望在2019年的6月得到缓解。机场线的发车间隔有望从目前的10分钟缩短到4分钟，并大幅提升运力。针对北京路侧停车存在乱停、溢价等问题，北京市路侧停车收费系统将于2017年年底建成。最近，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公布了32个品牌、35种爬行电商品比较的试验报告，结果显示半数产品存在问题，9种有害物质超标。 当爱情缓缓前进，就要说再见。往事一幕幕的重演，多么留恋。从的心得到的爱，比我给你的还要多。往后的梦，叫我向谁说？ 永远，不要让眼泪。 在心里面，你在远方的呼唤我会听见，你在远方的呼唤我会听见。 这首歌来自于小虎队的不要让眼泪留在心里面。这首歌呢是带着抑郁的风情，唱着自己内心深处的感情。小虎队这首歌的原唱改编自著名的歌曲《卡萨布兰卡》。我们对于异国的想象是源于对远方的向往，因为远方是自己未曾了解的世界的样子。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李宗盛和林忆莲共同演唱的《当爱已成往事》。 生命

自己，却已经仿佛已息，他在水中伫立。绿草苍苍，白云茫茫，有位佳人在水一方。 在水一方来自于李健，这是他在《我是歌手》第三季当中的表演，融合了流行、民族和古典音乐，让音乐已经没有了界限。之前的前提和铺垫呢，在最后弦乐如光般绽放的时候，构成了之前和每一个小节的回响，就好像电影在最后落幕之前剪辑出的以前的人物动人瞬间的回闪一样。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王菲，《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惊鸿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969旅行者。 欢迎收听969旅行者，我是泽林。也许呢，你从小在北方长大，已经见久了白雪的美，但是呢，你有在这个季节去探访北方以北的风景吗？在这个时间段里，那里白雪覆盖着一切。今天的969旅行者就带你一路向北，去往镜泊湖。镜泊湖距离牡丹江近百余公里，镜泊意为清平如镜。镜泊湖也是世界的第一大火山熔岩堰塞湖，是我国纬度最靠北的海水湖之一。红楼女的传说为这里的山水倍添灵性，许多伟人的行踪墨宝也给明湖增色不少。今天的969旅行者也特地请到了镜泊湖旅游集团的副总经理赵女士，首先呢，让她来为我们介绍一下镜泊湖的精彩。 镜泊湖呢，是应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火山熔岩堰塞湖，它位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西南部。那么镜泊湖呢，它这个形成原因很特别，和这个大家可能熟知的这个瑞士的日内瓦湖如同一辙，都是一种高山堰塞湖。它实际上是叫熔岩喷发之后阻塞的河道，然后抬升形成了这样一个湖泊。 镜泊湖的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风景，而冬天自然也有它的魅力。 东北呢，冰雪是一个非常有益的资源啊。这个冰和雪呢，当然我们镜泊湖也不缺，但是呢，我们镜泊湖冬季开发的旅游产品呢，应该说还是有我们自己独特的一个特色。比如说镜泊湖，因为它这个湖面积很大，我们的湖面积大概是80多平方公里，那么到冬天的时候就冻成了一个80多平方公里的这样大的冰场。所以说应该说镜泊湖到我们那儿去玩呢，重要的除了看雪之外，还重要的是在我们的冰上去玩。那么冰上呢，我们今年首先是开发了很多冰上的娱乐项目，大概得有20多项。无论是大家熟知的一些冰爬犁啊，然后一些冰上的这个滑车啊，还有我们很有意思的我们自己今年独创的这个冰上卡丁车，还有冰上的疯狂雪圈儿。还有孩子们特别喜欢的冰爬犁等等，这些20多余项这个是冰上的项目。还有就是我们很多车友特别超级喜欢的在冰上的这种试乘试驾，或者是叫冰上越野冰上漂移等等，这些项目是我们今年在镜泊湖很重要的一个冰上的娱乐的东西。 萨满文化的古老和神秘正是镜泊湖冬季旅游的魅力所在，而传承了千年的东捕渔猎就是诠释这一文化的真实体验。 镜泊湖的水深平均是40米，最深处能达到了将近70米深。那么这里面呢，就孕育了很多高山冷水野生鱼。那我们在冬天的时候，在镜泊湖就开发了我们今年冬季每年都有的这个大网捕鱼啊、小网捕鱼这样一个旅游产品。也就是说，游客到了我们那儿之后呢，会免费观赏到我们这个大网捕鱼，还有一些小网挂鱼这样一个表演，或者是你可以亲自参与去拉网。大概每年的时候都有3-4万名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而去看我们这种大网捕鱼。因为我们大网捕鱼啊，它是用机械，就马力的那种机械性的这个拉网，那么我们的每一次一网上来的话都会超过10万斤以上的鱼。那么镜泊湖在曾经创下这个单网一次上86万斤的这样一个记录，至今没有任何一个景区或者是这样的冬捕的现场打破过。 一座雪筑的城池，一个民族的故事，走进镜泊湖就走进了亚洲最大的中国雪宝。 那么呢，镜泊湖呢还有这个大雪场，也就是说我们镜泊湖啊一直有这个亚洲最大的雪宝。我们在牡丹江已经连续举办了16届的这个中国雪宝，一共有4届呢是落户在我们镜泊湖景区，今年呢也是这样的。那我们今年的雪宝呢特色也是非常突出的，因为镜泊湖呢它是这个满族 先民就苏轼人的发源地。因此的话，我们今年的雪宝的整个的设计灵感，包括我们的创作的这个元素、雕刻的这个艺术手法，那么都是围绕着这个渤海、古渤海文化和神秘的这种满族文化、萨满文化来建设、来建造的。所以说，大家来去雪宝玩的时候呢，会看到很多雕塑的作品，它都是和我们的一些神秘的满族文化，还有我们盛唐时期大家都熟知的这种海东盛国的渤海文化有关。那么大家到这儿去玩的时候，就会有一种穿越历史的一种穿越感，会有一种这个文化的体验。 来到镜泊湖，你肯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吊水楼冰瀑，在这里您一连碧波飞瀑，留一曲静美时光。 那么大冰瀑，我们知道镜泊湖吊水楼瀑布呢是中国三大瀑布之一了，与黄果树瀑布和壶口瀑布齐名。那么到了冬天的时候，我们这个奔腾不懈的这个瀑布就会冻成叫凝结如炼的这样的冰凌的冰瀑啊。这个冰瀑呢三面环绕，非常壮美，而且呢就是尤其到了晚上也非常的景色也非常壮观，因为晚上我们会有一个灯光秀，所以说大家看上去像童话世界一般啊。那白天的时候，每天下午我们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也就是说世界高崖跳水第一人狄焕然老师，都会免费给我们的游客呢表演这种冰瀑跳水和冰瀑攀岩这样一个非常刺激的一种表演项目。很多游客呀，说实在都是去慕名而去看他的这个表演，同时呢也是观赏我们的冰瀑。冰瀑呢在这个气候条件适宜的时候，它还会每天早晨出现了一种非常壮观的雾凇啊，这种雾凇是纯天然形成的，所以说是很可遇不可求的一种很奇美的景观，大家会感觉到就像进了一个非常奇美的一个冰雪世界啊，一种奇幻的童话世界这种感觉。 山水之墨的渲染在寒冷的北方铺开，那雾气凝结着会在枝桠上晶莹剔透，在这个季节来到镜泊湖，一起奏一曲冬日的恋歌。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今天的九六九旅行者就是这样。 我今年33岁，我除了听老妈的还听经典九六九。 我今年65岁，我听老伴的也听经典九六九。 任时光流逝，它依然是您的品质选择。清音优选经典九六九。九六九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老公快看，我的朋友圈被去赤峰自驾游的小伙伴们刷屏了。 是吗？我听说冬天的赤峰最好玩了，我们可以踏着广袤无垠的雪原，体验雪地驾驶的刺激，拍摄动人的雪地风光，感受蒸汽机车穿越时空的轰鸣，达里湖冬捕的乐趣，以及趣味十足的银冬骆驼节。 这个冬天就去赤峰自驾游， 全家去赤峰，愉快又轻松。自驾详询0105175-1969。 雾霾治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政府和公众都在努力。天空雾霾推出不需要换耗材的空气净化器，保护家人健康，把雾霾隔离在窗外。天空雾霾才有未来。010-6021-9900，010-6021-9900。 我是山，我是自然界最古老的圣殿，我的冰川河流为你们提供维持生命的水，我的森林，你们的树木为你们提供新鲜的空气，我清晰地看到你们对这个地球的所作所为。曾经你们来到我的森林只为享受身心的宁静，攀登到我的顶峰只为获得心灵的启迪，如今你们一味地从我这里获取利益，看看吧，你们趁一切还有可能。要知道有一件事我看得非常的清楚，那就是你们正在靠近悬崖的边缘，而悬崖的下面乱石密布。 古界图姆巴兰少儿艺术画展开幕了，雪白的画布幻化成一张张活生生的笑脸，一颗颗为快乐应运而生的心灵画作将在这里展出。11月18日、19日，柱中美术馆公众免费开放日，带上您的孩子，我们不见不散。观展预约电话：133-0112-5077，133-0112-5077。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北京运通英菲尼迪第五届涂抹斑斓儿童艺术作品展开幕了，一幅幅为快乐应运而生的心灵画作在这里展出。这个暖冬有你好看。11月18号、19号，柱中美术馆画展公众免费开放日，丰富礼品等你拿，带上您的孩子，我们不见不散。观展详情电话：133-0112-5077，133-0112-5077。 百年传承，纯粮食酿造， 花样温泉，花样泡。 买泡买衣服。 哼，强榜绿茵，洁白，搞错老板吃土。 十年大品牌，以独特。 经典九六九，让你的生活瞬间有滋有味。 经典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 这才对味嘛！ 经典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 他是星光熠熠的多栖明星，更是从歌坛实力唱将华丽转身荧屏变身女一号的歌者代表。他多次荣获中国最佳公益明星和绿色环保大使称号。 我一生一世只爱你。 九六九艺人馆特别推荐最美海军之花顾丽雅，助力活动明星零距离九六九直约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 飞爬过去白飞，你总以为要体会人生就要多爱几回，与其让你在我怀中枯萎，宁愿你犯错后悔，让你飞向梦中的世界，由我独自伤悲。与其让你在我爱中憔悴，宁愿你受伤流泪，莫非要你尝尽了苦悲真情可贵。与其让你在我怀中枯萎，宁愿你犯错后悔，让你飞向梦中的世界，留我独自伤悲。与其让你在我爱中憔悴，宁愿你受伤流泪，尝尽了苦悲才懂真情可贵，莫非要你尝尽了苦悲才懂真情可贵，才懂真情可贵。 遗憾来自于许美静，她的代表作品在1995年，正是因为这张专辑和之后的都市夜归人，让她的名声大噪，被更多人知道。最近呢，也是有当红歌手在音乐的节目上翻唱了这首歌，让这首歌能再度的流行。很难想象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呢已经年过20的歌依然呢有着蓬勃的生命力，是因为它影响了那个时候的年轻人，还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散发着光芒呢？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张惠妹的《简爱》。 挣脱了爱情，

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969，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再次开启，本次调价创下了今年的最大涨幅。按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容量的估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费约10.5元。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消息，我国正构建航天运输系统的路线图，到2025年，亚轨道太空旅游将成为现实，2045年全面建成航天强国。昨天，中国铁路总公司针对沪昆高铁贵州段个别隧道存在偷工减料与质量问题表示，绝不放过的任何工程质量问题，一定全力整治，严肃查处，严厉追责。昨天，公安部和国家文物局对外发布了中国被盗文物信息发布平台，平台呢至今已在19个省份采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被盗丢失的文物信息数据2230余份。国务院近日正式批准将可燃冰列为新矿种，成为我国第173个矿种。环保部最近通过对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10月份空气质量改善幅度排名，北京的降幅在28个城市中排名第二。昨天夜间起至18号，今年下半年以来最强的冷空气席卷中东部的地区，带来大范围的大风降温及雨雪天气，南方民众或有转折性降温的感受。昨天，国际乒乓球联合会公布了年度最佳男女运动员的候选人名单，中国选手马龙、丁宁、朱雨玲等成功入围。 看着你走的倔强，头也不回，我该不该挽回？每一次都是这样，跑了又追，你到底累不累？为什么爱情变成一种受罪，放弃又后悔？如果是你的感觉一无所谓，就让我把爱收回。 前段时间呢，上海繁华的街头出现了一片翠绿的稻田，引得路人纷纷拍照留念。十一月的稻田成熟，进入了收割的阶段，尽管产出的都不及成本的1%，这片稻田的主人却说，冬天呢还会继续的来种麦子，因为他想把农业文明的感觉留在城市里。有人看到了评论说，这种绿化的方式比引进西方的绿化要更能彰显出文化的自信。也有人说呢，这是在浪费粮食等等。那么关于城市的绿化，你喜欢草坪还是庄稼呢？也欢迎你来关注经典99的微信平台，参与本期的互动话题讨论。积极参与互动留言的你呢，将有机会获得由唱吧麦送提供的免费带食券，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嘟嘟嘟嘟嘟嘟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嘟嘟嘟嘟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你法印还在，现在只不过是普通的臭猴子。 哼，什么齐天大圣？ 九六九光影未到，我是泽林。《大圣归来》的这部电影可谓是上演了国产动画电影的票房奇迹，票房呢突破了8亿。它原本上映时呢排片并不高，但是在上映后却得到了网友的追捧，大家自发呢为电影做起了宣传，为此呢也催生了一个新群体，叫做自来水。大圣归来当天的官方微博称，这个夏天呢是猴子记忆中最绚烂的一场烟花，得到了如许的爱和陪伴，幸福呢从未如此生动与深刻，感恩说的太多也太苍白，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这场盛宴之后说一个再见。 不要靠近他们！ 影片讲述了压在五行山下500年的孙悟空被儿时的唐僧俗名的江流儿的小和尚解除了封印，在相互的陪伴冒险之旅中完成了自我救赎的故事。据了解，该片从筹备到制作完成历时了8年，人物造型与传统的西游记题材迥然不同，故事呢有一定的创新。长着一张马脸的孙悟空呢面冷心热，在善良可爱又勇敢的江流儿激励下激发了自身的潜能，最终呢回归为齐天大圣。导演田小鹏表示，中国的动画电影更要有东方文化的态度，动画电影呢不是低幼的代名词，大圣归来的内核是中国传统文化里最精髓的西游记，可以欢乐但不能细说，创作的初衷是把孙大圣的超级英雄传承下去。大圣归来呢也是一部充满着正能量的动画片，它让每个人相信善良正义的力量，只要坚持，梦想就会实现，可以说唤醒了每个人内心的英雄情节。 我要是能飞就好了。 有一天你要是够坚强够勇敢，你就能驾驭他们。 没有人想到呢，大圣归来在仅靠最初不到10%的院线排片赢得了压倒性的口碑，也促使各院线加大排片率。或许呢正如海报上所言，这是一个需要英雄的时代。 月间星河长路漫漫， 孙悟空呢是我们每个人年少时的梦，虽然呢在电影里大圣一开始是没有法力的，不能保护别人，但是呢我们也相信总有一天他还是会回来的，会身披金色战甲，手持金箍棒，站到你的面前，带你去实现那些梦想。而我们的观众对于这部电影究竟有何评价呢？ 我觉得《大圣归来》这部电影吧，当时看了让我感觉到了国产电影的希望。记得当初去电影院看的时候，看完挺感动的，包括电影很多镜头，设计的都很用心，是很不错的一部电影。 踏碎凌霄，放肆桀骜，世道险恶，终究难逃。很多人的喜欢这部电影，是因为它触动了自己，触动了内心深处的一个情节。里面的大圣就是根植于我们心底的那位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九六九光影未到，我是泽林，我们下期见。 回头无岸，归隐人未知，生死无关。山不知人家绝，只得三句不分离。 Thank you.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来继续说回我们刚才的话题，有关城市绿化的问题，你喜欢草坪还是庄稼呢？光芒说，我一直呢都有种庄稼这种想法，把我们学校的草坪改成菜地，没事就可以呢揪个西瓜摘个西红柿吃。袁小一说，蒲草坪呢是绿化，种庄稼呢不但能绿化，还能让城市里的人体验田园的风情，特别呢是让一些小朋友们知道农业生产意义重大，何乐而不为呢？而听友的天涯说，城市的污染太大，只能观赏不能使用，成本太高，难以推广应用。那么你认为呢？关于城市的绿化，你喜欢草坪还是庄稼呢？也欢迎你来关注经典969的微信平台留言，我都看得到。 装点你的岁月，我的枝桠， 谁能够代替你呢？ 趁年轻，尽情的爱吧，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吧。 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 把你纯真无邪的笑容给我。